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说到内地歌坛的组合，很多人肯定可以答得出一两个来，羽泉、花儿、水木年华等等等等。不过你可能淡忘了，其实以前呢，内地还是有相当多组合的，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不少组合确实已经销声匿迹，远离了公众的视线了。有的呢转做了幕后，有的解散改了行当。今天就让我们回过头来，重温一下曾经内地究竟还有哪些知名的组合吧。首先来听楚曦楚童组合的《你我一样》。 你要春天，我要小鸟；你要冬天，我要雪飘；你要天空，我要白云；你要漫步，我要思考；你要晨露，我要芳草；你要奔放，我要热闹；你要星光，我要月亮。其实我们一样，跨进泪水， 要爱花香，美梦天 楚奇楚童这对双胞胎组合是中国内地第一对青春偶像组合，也是内地第一支举办歌迷会的组合。1996年，他们获得了中国流行乐坛十周年特殊贡献奖章。和这对兄弟组合类似，出道于1996年的凯路凯乐是一对姐妹组合。两姐妹出道时只有19岁，是中唱总公司首批签约的歌手。后来组合解散，姐妹俩也从此了无音信。来听两个人演唱的《相伴》。 总在一起，请问自己，什么最值得我珍惜？风风雨雨和我在一起，哦，我的老朋友，我又想起你。欢笑时候你远离，忧愁寂寞时你来临。会记心底，哦，我的老朋友，你无论在哪里，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，快快乐乐相伴到明天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手儿挽着手儿在阳光下走，充满激情的心它不疲倦，天天相伴到永远。老朋友，你无论在哪里，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，快快乐乐相伴到明天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手儿挽着手儿在阳光下走，充满激情的心它不疲倦，天天相伴到永远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，快快乐乐相伴到明天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手儿挽着手儿在阳光下走，激情的心它不疲倦，天天相伴到永远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，快快乐乐相伴到明天。 出道于1994年的火鸟三人组，当年凭借一首红红的蝴蝶结声名远播。这首歌曲使这三只可爱的火鸟飞进了年轻歌迷的心中，而且他们在歌声中融入了民族音乐和当时最前卫的 R&B。 1995年9月，火鸟举行了生平第一场演唱会，之后不久组合解散，团员各自发展。 红的蝴蝶结，一首天真远去的童谣，采一束野菊送给瞧一瞧，小月上的蝴蝶结呀，好呀好，让我来心跳。红红的蝴蝶结，已是无限蓝光的歌谣。花丛中与你嬉闹追跑，蝴蝶围着。 望的眼。 继续来关注那些销声匿迹的组合。1995年一出道，青春美少女就一举摘得了亚洲少年歌手邀请赛的银奖，而后不仅频频出现在国内各种大型晚会的现场，更连续参加了1997年、1998年两届春晚，而且在日本也刮起了不小的旋风。不过原本非常有希望的青春美少女还是以解散告终。来听他们演唱的歌曲《我怀念你》，这也许能代表他们的歌迷一些心声吧。 严寒的北国雪原上，一望无垠的素白，唯有充满了生命力的两团火焰在燃烧，在跳跃，在欢歌。说到这，您可能会想到当年年轻帅气健康充满青春朝气的两个大男孩杨洋、金彪，当年他们正是唱着这首《天骄》被人们熟知的。1999年从选秀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三位小姑娘组成了梦幻想组合，她们成为一家日本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，并成功出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唱片，专辑销售量很快突破了10万大关，同时还荣获了1998年度东方风云榜最佳组合奖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送上梦幻想带来的沙拉拉，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忆那些久违的声音。五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沙啦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。 我们的快乐忧伤，每天不一样。其实总在最暗的时候，静悄悄的亮。我和你一拍两散，未来会怎么样，又有谁与我分享，走在热闹的街